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不盖冷钢筋冲老不玩家 哇，下个星期呢就是这个的圣诞节啦。 出了血味啊，我想问，即是买玩具给你个仔。 我一年都出不少的啦，都不是你去圣诞先知道 你出的。是自己出自己的玩具啫，你。 我不是的，个仔都有的，有时候即是阿爸不玩个仔都要玩的，所以现在都约束住，有时候呢即是尤其是这些大时大节呢都会节制一下。因为佢生日啊，即系话佢九月生日嘅， 即系今年生日嗰阵啊， 系啊，即系佢系收好多啲礼物，多到咧系到而家我都仲未俾佢开晒。 但系咪都系万变不离其中？譬如你送俾你个仔嘅，多数都系 Marvel 啦，都系英雄嘢啦。 哦，唔一定嘅，唔一定嘅，因为我其实都冇送咩礼物俾佢。佢生日嘅时候系通常佢收佢啲即系其他亲戚啊，又或者系朋友啊，俾佢嘅礼物，即系阿爸阿妈未至于需要出手啊。系，因为我哋嗰啲就啊银蛋已经。去曬就係幫佢搞 party 啦，即係啊 book 場啊，買蛋糕啊，你唔好睇小嗰啲嘅使費啊。 唔係，但係有時都幾開心嘅，係因為你嗰個係仔啊嘛，即係有時都講，譬如我哋有兄弟姊妹，有哥哥嘅話，啲衫唔啱著俾翻細佬，我著佢啲衫嘅。同樣你啲玩具，即係如果你好捨得。即系将你嗰啲好贵嘅玩具俾佢玩，其实戴咗之后你又可以悭一折噶嘛。 其实佢有问过嘅，因为呢一个我可以有一个个比对嘅，即系我同阿峰都系啦，阿峰啊再犀利啲，佢有三个小朋友，佢而家有时候都投诉噶，佢话哇，我真系唔好敢攞啲玩具翻，有时候你见佢买啲玩具翻嚟时候唔好敢带翻屋企。 哇，你爆呢啲啊？ 系啊，就因为点解咧？即系因为佢都惊，因为小朋友玩玩具同我哋即系大人玩玩具好唔同啊嘛。小朋友玩玩具你真系攞上手系扭嚟扭去啊，真系坚玩。 我想一些做了即是父母的听众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譬如之前阿峰，我们私底下都会即是他有 Facebook 去谈，他是摆过一张照片，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的小朋友呢，即是类似是说不知道画他的公仔啊，即是画他的铁皮玩具啦，那画完之后其实他又当然他又不是嬲啦，心里面我不知道，但是他类似讲很 warm， 就是、哦、其实都挺有创意啊，即是好像是将件玩具写了自己的名字啊，即是他的小朋友是这样 的。即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小时候玩机械人同你今时今日玩机械人唔同㗎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即係大家都啊男仔都或多或少或者会拥有自己嘅模型又或者係超合金。咁我都成日举呢个例子，就係细个嘅时候我有一个我自己好鍾意到而家都记得嘅一个超合金嘅玩具，就係呢个六神合体嘛。咁当时呢即係呢个六神合体呢，我记得係又可以弹飞拳啊，又可以合体啊。 弹到唔知去咗边啊啲拳头。 嗰个时候大家如果有睇过六神合体就知道到啦，入面个盖啊，即系基因啦、啊，基本上佢系识飞嘅。你会唔会而家玩你嗰啲玩具嘅时候飞嘅时候，真系洗手揈佢埋床或者揈佢埋墙啊？ 唔会啦， 系唔会 惊刮惊撞花啦，一嚟 系啊，撞烂添啊，甚至乎系咁。但系嗰阵时候你真系当佢玩具，哇，佢识飞嘅，真系洗手一飞发出去咧，就当佢飞个过程啊嘛。而家我仔就咁玩啦，咁啊，佢当然而家都有啊。佢最新咪收咗，而家嗱，佢就中意睇我哋以前细个睇嗰啲咩恐龙战队嘅。佢而家就唔系，佢而家。睇嗰啲咩即係宇宙戰隊啊，充唔 充咗節啦 ？sorry， 係脱節。 咁佢啊，即係玩嗰只咧叫九年王，啱啱就買一隻俾佢啦。但係佢嗰只唔係合金啊，係膠嚟嘅。咁、但係都可以照樣合體分體咁樣樣咧。咁啊，佢而家就係過緊我細個嘅時候過嗰啲。咁啊，有時候佢都會謀住嘅。因為頭先我舉阿峰個例子咧，因為佢問到話你敢唔敢帶啲玩具翻屋企啊？我都 OK 嘅，我都敢嘅。因為我屋企咧有個櫃咧，就係擺我自己嗰啲 collection 嘅。 我摆到好高，咁佢又攞唔到啦。 都唔系，其实佢而家五岁噶啦，基本上佢擒一张凳咧，就冇咩系攞唔到。 或者叫工人姐姐唔该。 系啊，即系总之佢有佢嘅办法去攞，但系因为可能喺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已经即系好严肃地去即系。教 训示过佢， 教导过佢，唔好话训示啦，系咪先？咁啊，即系同佢讲话呢一个柜嘅玩具咧，系睇嘅啫，唔可以攞出嚟玩。 呢个 display 柜嚟嘅仔， 冇错。咁啊，因为真系试过咧，我嗰阵时细个试过吓佢嘅。佢有一次咧，我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好似唔知只 Iron Man 定系真系唔知边一只 action figure。咁咧，总之咧就即系只手甩咗落嚟。 系， 其实即系个拳头甩咗落嚟，个拳头可以换噶嘛？ 甩唔系因为你仔仔喐到，系佢自己 唔系，梗系。即系佢喐到啦，佢喺我唔喺屋企嘅时候搞佢啊，就好似你头先讲啦，自己攞唔到都好，叫姐姐攞嚟玩，话爸爸俾咁样样。 系 咁，跟住后屘即系攞嚟冇几毛嘅时候，唔觉意掹咗只手出嚟啦。咁即系掹咗之后咧，咁佢又唔识摆翻落去，于是乎我翻到嚟嘅时候咧，就见到咧个人同埋个拳头咧就分开咗，就摆咗喺嗰个 display 柜嗰度。咁跟住后屘我就问咩事啦，咁啊了解过之后，咁我就同佢讲啦，哇烂咗。爸爸嗰件玩具烂咗啦，咁样吓佢，咁啊自此之后咧，佢又知道嗰柜嘅玩具其实系唔掂得嘅，但系咧，而家五岁嘅时候咧，咁佢枕住耐不耐都见我，咦？点解呢个柜会 update 嘅？即系有嘢 系留意到啦， 更新我留意到嘅，即系例如话我有买蒙面超人嘅，咁我啱啱最新嗰只 Amazon 咧，其实都唔新嘅，出咗一段时间，但我就啱啱先至买，咁我摆咗喺入边，因为我仔而家有追蒙面超人啊嘛，咁佢就会。点解你有正送喺度嘅咁样样？咁我又会攞出嚟同佢一齐喺度即系睇。咁我喺度嘅时候可以真系俾佢玩嘅，都俾佢扭下嘅。但我话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唔可以掂。咁跟住佢就突然间问我啦，佢就话爸爸。你可唔可以俾你啲玩具我嘅啫咁样样？咁我当然有同佢讲话嗱，爸爸嘅玩具系爸爸嘅，你嘅玩具系你嘅，咁你唔可以冒冒然抢人哋嘅嘢噶。 哇，分到几开啊你？但我想问一下， 但系咁样样，我想话，我有同佢讲话，如果你大个，你识得去好好爱惜你自己玩具嘅时候咧，第时爸爸啲玩具都系会俾你， 都会俾你玩，借俾你玩嘅。 唔系啊，俾佢啊， 直情俾佢， 俾佢。即系但系我话前提系你要俾我一个信心，就系你识 take care 你嘅嘢先，因为 at this point 我真系。唔觉得你识啊嘛，系咪先？ 你讲到呢、這个即系阿仔仔佢去攞玩具咧，我想延伸另一个话题啊，讲少少海关嘅问题。你先咪讲到阿仔咧，佢会话啊，你系咪新嘅亚马逊嘅咧？讲嘅时候通常太太喺咪身边，即系通常嗱、女仔咧、未必系未必会好清楚就望、是、到。哦，呢、這个柜嚟嚟去去都系咁啫嘛，啲公仔冇乜变化啊嘛。但系真系当小朋友一讲嘅时候，话唔定佢会踢穿咗爸爸。咦， 的确系嘅，因为我同我个仔而家大家即系有嘅啲玩具咧，就即系我哋双方就比较清楚对方嗰啲即系玩具嗰啲嘅数量或者系种类咁样样。有时候咧，我仔咧即系。好有興致啊！同我老婆喺度講啊，例如話啱啱講嗰只九年王啊，咁佢喺度逐隻逐隻喺度同媽媽介紹啊，咁我老婆係冇乜心機聽嘅，即係咧佢話我都唔明你講乜，即係聽佢講完五分鐘之後都唔知你講乜咁樣樣。咁所以咧你話我個玩具櫃入邊嗰啲嘅玩具咧，我老婆其實唔係好理嘅。咁但係當然佢雖然唔知道究竟你係咪擺咗啲咩新嘅玩具上去，但係佢見到一堆嘢喺個櫃嗰度，佢成日都會講就話你下佢，甚至乎你如果你唔要嗰啲，你劈咗佢又好，卖咗佢又好，即系总之就唔好摆喺度笃眼笃鼻啦，咁样样嘅感觉。咁我有同佢解释嘅，因为我又好似个仔咁样样，又慢慢同佢讲话，其实唔系啊，呢、這个玩具嘅价值喺边度啊？又或者唔系啊？嗰阵时候 听唔入噶，应该 几难揾翻嚟啊？梗系听唔入啦。佢话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即系其实同样嘅态度同埋同样嘅反应啊，都系发生喺我同埋我个仔身上咯。不过真系其实你话玩玩具。是一个好开心的回忆的，因为的确我见到而家我仔咧，佢开始大，佢都有我好似我细个时候玩嗰啲玩具嗰种嘅玩法，即系你一般男仔又好，女仔又好，玩玩具就系我好投入， 系 去即系冇嗰样嘢啊，去研究佢啊，尽量要佢做到一啲你佢想去做嘅事情啊，咁样样。咁当中喺佢玩同佢玩嘅过程，你就会讲翻好多我细个嘅时候我嘅即系经历系 点样玩。 法啊， 或者因為其實呢樣嘢係越嚟越少嘅，即係我唔知阿聰你覺唔覺，但係真係而家係越嚟越少嘅。我有時候咧，甚至乎真係覺得應該要保留住，俾佢就係樂在其中咁樣去玩玩具。即係如果當佢再大啲，可能投入呢一個手機嘅世界嘅話咧，其實就少咗好多呢啲咁嘅天馬行空噶啦。而家我同佢玩玩具嘅時候，有好多唔同嘅 role play 啊，即係例如話，我當然永遠都係扮怪獸啦，咁佢永遠都係扮英雄啦嚇，咁就大家就係打噶啦。咁通常咧，佢都會俾啲甜頭我嘅。我而家扮打輸啊嚇，嗱扮嘅啫，我扮打輸。跟住後屘之後，佢就會用佢啲唔知咩必殺技啊，咁就會即係打贏翻我。咁啊，呢一啲嘅過程係幾温馨嘅。 呢啲真係細路仔，即係我哋做細路仔嗰陣樂趣會多好多，因為我哋真係會玩，譬如會有啲嗰啲叫咩用把聲音嚟去扮一啲攻擊，譬如銀牙，點解銀牙啫？因為射死光啊，會好多呢啲。但都真係因為而家大家啲小朋友啦，都係主力會玩下嘅電話啊，或者係電腦啊、打機啊。其實嗰種情懷係真係要傳承落去。 喂，但我覺得真係咁喎。我最近咧，我都有個好深嘅體驗，就係咩咧？因為我成日都好想我仔咧同我一齊砌 LEGO 嘅。 係。 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即係 應該都幾開心㗎。小朋友係會好。Yes， 有個成果出嚟，佢哋好樂意去砌。 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同佢玩呢一個玩具，呢一種玩具嘅年紀，佢嗰陣時候好細，基本上即係佢三歲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堆積木㗎啦。但係你知下，即係。呢、這個 LEGO 其實係好細粒嘅，即係通常啲人買啲咩 Junior 版咧， 就大嚿啲 啦嘛，就可以砌噶嘛。咁但係 Junior 版係唔會啱我哋呢個 stage 嘅人玩噶嘛，係咪？ 咁你要投其所好，你培養佢一嚟砌積木嘅係可以培養到個思維噶嘛。 我明白，但係個問題你又會覺得，因為佢 Junior 版你就 你覺得冇癮咯，其實就係 同埋你放落去大人版佢唔夾啊。 係啊， 咁所以最後尾你就只能夠就係話，咁、既然係咁，我不如就索性直接就係即係 train 佢。玩大人版啊，咁但係呢每一次呢都係感到相当之沮丧嘅，点解转头返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咁啊，头先就讲开啦，即係啊砌积木嘅一啲嘅回忆啦。咁我其实喺好細个嘅时候，我仔好細个嘅时候应该话。咁我就即係都有同佢玩积木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其中一款都好鍾意玩，阿聪都好鍾意㗎啦，砌 LEGO 啦。咁啊就好想分途佢鍾意呢一样嘢。其实佢都鍾意嘅。即係佢即係三岁嘅时候都好鍾意，但係因为碍于你砌呢一类嘅积木呢，是首先嗰个嘅即係手指嘅掌握啊嘅灵敏度要够先啦，对于小朋友嚟讲。 三四岁够唔够啊，即係陷落去嘅力度或者系。 唔够唔够。即係因为佢嗰啲粒突位呢太细粒呢，你要对准。 喺度陷磨嚟磨去都磨唔到入去咁样。 对准之余仲要你够力按压喎。咁所以呢对佢嚟讲系做唔到嘅。 係。 咁但系佢睇你砌呢佢都开心嘅。不过嗰陣時咧，你砌一件就算再細盒嘅都好啦，咁你砌一件都閒閒地幾個字走唔甩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佢冇咁嘅耐性嘅，佢見你砌可能幾塊之後咧，佢就走開咗噶啦。咁於是乎咧，成件事就變咗就好似係你自己砌， 係 就唔係一個親子活動。 咁不嬲，可能都係爸爸係即係一個螺絲批嚟，你都係要輔助佢噶啦。 咁但係太細啦，因為我係想同佢一齊去參與呢一件事啊嘛。咁所以嗱，開始你就會睇到個階段嘅進化啦。即係到我仔可能我去到四歲嘅時候咧，佢咧就會耐不耐翻嚟 check 你砌成點。嗱，佢都仲係咧唔識得。去同你去点样去砌。 唔应该咁讲先，亲子嗰个合作其实可以系分析囉。即以前我諗起细个就系 分析佢都冇耐性㗎。我知你讲咩，因为嗱，如果大家有砌开 LEGO 就知道，即好多时候你可能红色黄红色黄色黄黄色蓝色黄蓝色 摆一堆先啊嘛。 咁你要揀嘅时候容易揀啲，唔会好似一盘沙入面乱炒嘛。咁但係嗰个时候呢佢分析呢，我有同佢讲过，不如你就帮我做分析呢个角色啦。咁但係佢会觉得喂最好玩嘅地方唔系分析喎。砌啊嘛，咁但系个问题系佢又觉得佢砌唔到嘛，咁佢好 frustrated 嘛，咁如是者变咗佢觉得砌呢一类积木咧最大嘅乐趣就系睇个建制成品同埋玩个建制成品啦，咁呢一个就系上年嘅体验啦，但系去到今年咧，我真系发现咧，真系小朋友大得快，同埋佢哋学嘢好快，佢咧终于咧自己啊完成咗 即系第一件啦，即系大人砌嗰种嘅积木咧，佢中意自己砌到出嚟，仲要系咧自己去睇说明书，自己去分件，自己去拣，自己去砌。咁我从中咧坐喺隔篱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帮佢睇住佢有冇 miss 咗一两个步骤啊咁样样。其实我系好开心， 系为咗惊嗰嚿件会松啊咁样。 因为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即系又系佢生日嘅时候，有一个人就送咗一盒。即木嚟啦，咁跟住咧，咁佢就即系砌嘅时候咧，一开始第一次砌嘅时候咧，咁我就唔喺身边嘅，我翻工嘅， 系， 咁到我第日见到佢嘅时候咧，跟住佢就话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拆咗佢再砌过？啊，点解拆咗佢？因为我翻嚟嘅时候其实我几赞叹嘅，哇，咦，都砌咗好多，咁但系咧佢就知道一样嘢就系话，我其实有啲位咧我唔系好肯定我砌得啱， 或者系 miss 咗，系啦， 系啦，佢话佢唔系好肯定，咁而佢亦都砌到后尾，因为你知如果有大家砌开，知道嗰本说明书咧砌到后尾咧就即系抌到好高啊，咁你好多位睇得唔系好清楚，有啲稍微复杂少少，例如话你一嚿嘢入边个零零舍舍新嗰版啊，嗰个 step 咧要你摆两粒嘅， 系， 佢睇唔到嗰两粒摆喺边。咁於是乎可能佢就 skip 咗嗰个 step 之后呢就直接跳去下一个睇到个 step 嗰度。咁如是者佢都觉得我中间可能真係砌漏咗啲嘢，不如拆咗佢之后再一起砌过啦咁。咁嗰次嘅体验嘅经历好好嘅地方就係咩呢，就係喺砌嘅过程我真係就係坐喺隔离。我有时候甚至乎不如我帮你去搵啦。佢话好你帮我搵啦，我可以砌到嘅。咁於是乎呢就每一次呢就係佢睇咗个 step, 我帮佢拆一啲件跟住递俾佢。佢喊完之后跟住就再去如是者重复又做。咁耐不耐呢过完一版两版之后佢俾我检查我有冇砌漏之后咦我砌咗几好喎，又砌得够稳喎。咁呢一个真係一个即係好新鲜嘅体验啊。 即係直情系你都老顽我唔可以啦。 而家呢我就諗因为佢砌嗰一个嘅积木呢我哋砌嗰个 model 呢都系比较即系细型嗰啲，即系你 expect 可能系车仔啊船仔嗰啲啊，咁当然都系 superhero 系列㗎啦， 系啊， 系一啲佢鍾意嘅英雄啦，同埋即系 Star Wars 啊嗰类啦，咁嚟緊有计划过可能会砌一啲复杂啲。 哦，即系譬如系啦，本身 LEGO 佢都有分唔同嘅系列㗎嘛，佢有一个叫 creator 啦，就系主力出一啲嘅 building 一啲建筑物，即系最新就之前有出过一好大个嘅过山车，基本上 嗰啲咪 屋企有啲位先摆到啦。 嗰啲就唔諗住啦，即系可能都系砌系 你话复杂啊嘛，砌啲 咁又未去到 creator 咩？砌嗰啲比较易啲嘅简陋啲嘅消防局 系啦，即系嗰类先，甚至乎可能都系啱翻佢即系佢喜好，因为其实由头到尾佢都中意比较中意嘅两个系列就系呢一个 Star Wars， 同埋呢一个嘅即系 Heroes。 咁我谂去到即系好后期咧，即系当佢慢慢。自己有能力去买玩具咧，真系一个心愿。即系你都知道，我哋大人去玩积木嘅话，就已经除咗系话即系享受制作嗰个过程、砌嘅过程之外，亦都系享受就系嗰啲mini figure 啊，嗰啲 mini figure 佢哋究竟系有几有收藏价值去储钱？因为我记得之前睇过，即系LEGO 佢哋都有个嗰啲冷知识啊，就系话咧，即系LEGO 嘅 mini figure 咧，值钱嘅唔系嗰啲黄色人咯，即系其实最 original 系黄色嘅人面噶嘛。后屘去到好贵嗰啲，全部都系肉色啊，譬如Harry Potter 或者就系 Avengers 咁样咯。 最贵嗰只系咪 Spider-Man 啊？ 哦，即系系SDCC 喺圣地牙哥嘅一个漫画展先至可以即系排队有机会。买到 嗰阵时候我都曾经癫到想买，但系真系太贵买唔落啊！即系关于呢一啲玩具嘅嘢，可以转头翻嚟啊！我哋再继续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而家我同我仔啊吓， 亲子嘅玩乐时间。 因为其实真系难得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你而家同佢玩呢一啲嘅回忆咧，将会成为佢第时长大一啲好珍贵、好难忘嘅经历啊，同埋一啲嘅回忆啊、片段啊咁。咁其实你谂翻咧，而家我哋谂我哋细个玩嘅玩具咧，有好多而家你都未必会见到啊。你见到嘅时候咧，系啊，即系例如话你哋细个玩。玩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嗰啲咧， 拍公仔纸嗰啲啊，讲翻 又唔系嗰时候，我又未去到玩拍公仔纸年代嘅。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你行开嗰啲屋村咧、后巷咧，有好多例如话嗰啲胶剑啊， 有玩 具啊，跟住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咩竹签啊嗰啲咧，其实 你而家见到，就算真係有，我只举例康乐棋啫。 係。 細个大家一定玩过。 有玩 过。即係唔係喺个本上面督嗰啲，唔係嗰啲康乐棋。 康乐棋有两种㗎啦。你讲嗰种就係呢，要去到嘅一啲即係社区中心呢，就係、是、大家好似玩 Snooker 咁督嘅。另一隻呢就係、是、譬如你行到呢步，佢就话哦，你可以擒条梯就可以上到第34格咁样。有好多呢啲玩法嘅。 其实我睇下我哋讲緊嘅 係。呢一隻啦，后者。 本上面玩嗰隻，因为呢、這个又系同我仔呢又系一啲嘅经历。因为我啱啱今年啦，就即系开始同佢玩多咗好多棋类嘅游戏啦。咁其中一款我有同佢提过，就系、是、爸爸细个成日玩一款叫康乐棋嘅嘢。 系。 咁佢就问我爸爸系咩嚟噶？咁 黑人问好啦。 当然，因为吓有个人如果佢未见过橙、未食过橙嘅话，你系唔会形容到橙俾佢睇嘅。咁所以咧，我就索性不如去买一副啦。咁我想揾翻一副咧，其实即系就算唔系一模一样，但系相类 传统啲啦， 我细个见过、玩过嗰种咧。你发现呢而家你要出去揾呢佢有康乐棋嘅。但係呢即係同我哋细个玩又未必係好似呀，虽然个原理好相近，但係冇咁刺激嘅。因为呢以前你细个玩啦我问你最刺激嘅地方系咩呀， 咪罚停两次咁囉。 唔係最刺激嘅地方呢係你差唔多去到终点嘅时候有条梯要你斜返唔知两三行。 好低 囉 记得、 通常都系咁样样㗎嘛。 係有个呢个嘅大惩罚。 但係你而家发现坊间真係如果你去搜寻康乐棋嘅话呢，首先有好多所谓嗰啲即係精品店嗰啲卖呢，佢哋卖嘅大概都系某一两款。由唔知系咪即系国内进口嘅康乐棋，因为佢系简体字嚟嘅。 係。 咁再加上玩嘅即係嗰一個嘅即係刺激程度呢，我覺得同我細個玩唔知係咪即係純粹嗰、那個即係停留喺回憶嘅階段。 回憶當中係咪美好囉。 回憶係最美好呢，咁我硬係覺得係有啲落差嘅。咁所以呢即係喺度講開話啊，我細個我如果玩過接觸過啲嘢，如果今時今日見到有時候你買返嗰個衝動真係因為買返個情懷嘛。咁好似啱啱例如話即係之前上個 weekend 就有個叫 Toy Show 啦。咁啊衝入去睇啦。咁其實入面有好多，即係你發現咧，雖然話就話係即係同玩具有關嘅展覽，但係你發現入得去嗰堆咧，全部都未必係小朋友啊！ 我想講，我基本上喺入邊係見唔到小朋友咁滯，即係講緊嘅係一啲譬如當小學生嗰啲係見唔到嘅， 係啊， 同埋我自己入到去嘅時候咧，咁我就有點而即係行錯邊嘅，我係想睇遊戲先嘅，即係我意思想睇一啲電視遊戲嘅，因為其實 Toy Show 佢每一年都會有埋譬如PlayStation 嘅一啲遊戲噶嘛， 係，即係佢一個玩具展，同時間亦都個遊戲紙 係啦，咁 分開兩邊啊！ 今次就不是分開兩邊啦，我記得上次係 黐埋一齊， 黐埋一齊，仲要嗰個嘅遊戲嘅 area 都好細嘅，因為譬如今個月都出咗一啲新嘅遊戲，我都感到興趣，即係譬如木村拓哉 哦，有冇審判之牙？ 係又或者係嚟緊下個月？ 你有 PS4 嘅咩？ 有， 我真係唔知你有 PS4，sorry， 我好似有同你打過機嘅，不過好少啫。 sorry， 我啲老人家 咁 樣。 咁點解你有冇買審判之眼啊？我覺得 OK 喎。嗱，雖然呢一版 留翻你。 但我覺得審判之眼，哎呀，其實係真係可以講下揾日。 係咯，阿生可以講，唔係咁我就主力其實係即係睇完呢啲遊戲之後，咁就先至去睇玩具，都留意到一個幾特別嘅情況。就先講翻少少就係鐵皮車先。細個嘅時候，即係會唔會你都有玩過鐵皮車？ 有嘅，即係都有接觸過。但係如果嗱相比之下嘅話咧，我接觸模型車多啲嘅。 係， 因為 即係四驅車啊，都係。 唔係四驅車，四驅車係其中一款嘅模型車。 係， 我講緊嘅係真係例如話田宮啊 okay. 或者係富士啊出嘅一啲嘅即係。1:24嘅模型车，砌到咧系你想瞓低嗰种嘅模型车。咁我两款都有砌过嘅，即系除咗你话四驱车或者真系一啲按比例嘅模型车之外，铁皮车都有接触过。但系铁皮车，因为我成日觉得啊吓，佢系虾人保管嘅一种嘅玩具， 因为佢好易会生锈咯，或者系你真系有时个玩法咪就喺个地下度。佢表跟住佢撞到花曬就好難修補㗎嘛。 係啊，所以我自己鍾意享受啊，好多時候係享受佢砌多於玩嘅過程囉。 係因為鐵皮車呢個情懷我細個都有玩嘅，仲記得即係以前細個呢係去酒樓啊，即係一去親酒樓，因為門口有檔嘅報紙檔嗰陣係呢隔離都有個精品文具店啦，嗰啲叫做就有賣鐵皮車嘅。咁以前我阿哥呢就好衰嘅，佢係會扭阿嫲嫲計，總之一扭就係話我一定要買一架，唔買我唔入去飲茶啦， 咁你翻屋企啊？ 咁每一餐飯咧都係 喊到拆天啊！咁然后隔篱台望住，咁就变咗每一次饮茶都有一架铁皮车嘅。 你阿嫲嫲有冇因为咁样样咧，好怕去酒楼啦？ 我谂都有啲惊惊地啊！因为到后期咧，咁就头先都有讲过，就系有啲玩具当阿哥佢哋唔玩，就到细嘅可以玩噶嘛。咁后期积落嚟系积咗成五六十架铁皮车。 哇！ 好享受嘅，系因为你见到咁多铁皮车嘅时候可以玩啦。咁我都以为呢一种嘅即系所谓回忆咧，都好似会慢慢。冇咁滯啊，因為其實而家你真係太多玩具，鐵皮車都唔係咁見有一啲玩具廠會出啦， 好少，但係都仲有嘅。你 日本有嘅，日本有 都仲有嘅。同埋咧，有啲人咧又係即係將呢一種復古又當時興啦。即係你會見到有一啲鐵皮車，即係佢係重新整過啊咁。咁望落去嘅感覺咧，即係係新鮮嘅。 係咁，而就係我喺今次呢一個嘅 Toy Show 都會見到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嘅攤位啦，就賣翻一啲情懷嘅一啲叫合金車仔啦。 係， 其實見到個回憶係翻曬嚟，因為我哋以前就玩或者系咪嗰个玩具嘅即系制作技术冇咁劲啦，即系除咗做铁皮车就冇其他嘢噶嘛。咁、但系即系都香港其实有个嘅即系七十后嘅一个嘅即系玩下铁皮车，玩到自己做铁皮车嘅人啦。咁、其实佢就有个 brand 咧，就系、是、做好多嘅车之余，做埋街景啊。而因为呢啲街景咧，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啦，因为佢就系揾香港嘅地区嚟做咯。 系其实呢一个品牌啦，叫 Tiny 啦。咁、我記得即係之前都喺 Toy Show 有睇過佢哋嘅展覽嘅。 其實上年我去 Toy Show 都有見到，今年都有。不過今年係即係我都會留意住，譬如邊啲攤位多啲人咧。即係我通常係嗰啲呢度越多人，我就去湊下熱鬧噶嘛。咁見到即係係賣一啲嘅呢啲叫做微嗰啲人微型嘅呢啲車仔啦，即係可以影一啲微距相啲車仔咧，佢係爆曬人啦。 因為其實你想象係咩呢？以往大家咩嘅情況、咩機會之下會見到呢一啲相類似嘅展覽咧、就係、一啲即係地產啊嘅展覽啊，即係通常咧你見到好大個玻璃櫃咧，就 display 出嚟，哇嚟緊咧嗰個嘅即係概念城市就係咁樣樣啦。嗱，即係你望落去咧。就似系嗰嚿模型，不过而家咧基本上就你可以咧就当系一个你自己拥有嘅玩具，因为佢哋基本上就将即系可能以往大家见过某一啲可能即系屋邨啊，又或者一啲嘅唐楼啊，咁咧就即系整出嚟。嗰阵时候我觉得好似就系上年啦，就 系 去呢一啲展览咧，佢哋就系一盒一盒咧就系成栋楼买走噶嘛。 你知唔知有个位系最比较疯、即系疯狂系咩咧？就系、是、见到彩虹村，即、就、系、是、我以前都住彩虹村附近噶嘛。即 系 当你见到彩虹村就觉得一嚟好有情怀啦，即系二嚟我就觉得啊呢一、个嘅七十后嘅呢一个即系生意人啦，佢好做啱我哋嗰个谂法就系、是、哦呢啲嘢系我哋会想有兴趣去即系去投资去买啦。但系其次就系因为彩虹村， 咁你有冇即刻入翻一手彩虹村咧？ 讲到好似好易上车咁 啊！即系喂，即刻做业主、啊， 系因为彩虹村你有知系真系七彩噶嘛？即系。 咁咪买够七彩咯， 咪问题系你咁多栋嘅时候，你买够一次嘅即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一个七彩都唔够，系因为佢唔止一栋嘅时候，所以就系、是、哇，原来都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因为譬如之前讲投资就讲买楼咁啊，我之前去日本，譬如秋叶原啦，其实都有留意到特别有两三间嘅铺头咧嘅玩具店啦。佢哋就唔賣我哋成日都會買開嘅一啲，譬如六寸公仔啊，或者十二寸公仔唔賣嗰啲嘅，就係、是、清一色全部咧都係買電車啊，即係日本嘅電車啊，即係買電車都唔緊要，佢仲要買埋就係好多嘅即係人偶啊，好細粒細粒到咧，即係你跌咗地下吸塵機先吸翻嚟啊，即係佢都係有一個好長嘅銷路喺度，就係俾你去投資去買噶 咯。其實你見而家都多咗好多呢啲香港情懷嘢㗎，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節目都係啊，你而家去書局啊，去一啲唔同嘅 都有啊，都有、啊、 都出。佢都有一個嘅品牌俾佢噶嘛，即係又係即係 本地嘅品牌啦， 整翻可能係話 雪糕車啊、 雪糕車啊，又或者唔同交通工具啊咁樣樣諸如此類。咁但係你講開呢、這、一個即係即係頭先我哋講話砌一個彩虹村啦、啊、嚇，呢、這、一個品牌佢哋嘅即係玩具啊，又或者甚至乎你可以講話都係模型咁樣樣啦。基本上佢哋就唔係僅限於就係出屋嘅，即係其中有好多嘅就係佢出好多唔同嘅即係好香港特色嘅交通工具， 系 咁啊！有啲甚至乎都几冷门下添， 有啲直情系佢唔出我都啊！原来有啲咁嘅车嘅， 都几冷门下添啊！真系，因为嗱巴士啊，巴士有好多啦，同埋我谂即系应该好食正，即系一众嘅巴士迷 米啦。咁、我睇過佢有出過一啲唔同比例嘅巴士，的確做出嚟嘅感覺都幾仔細，即係有啲位啊門可以開啊咁樣。咁另外就有一啲就係、可能係即係小巴啊，即係一啲執法人員嘅車啊、甚至乎你估唔到、連可能嚟話即係跑馬用嗰啲運馬嘅一啲貨車咧， 好似好長型嘅轎車咁 啊，都整出嚟、即係我覺得真係哇！好冷門嘅車佢哋都會出，即係好明顯就係、你睇得出啊嚇、除咗即係可能啦，呢一間嘅玩具公司佢睇到嘅就係話個市場因為冇呢樣嘢，而佢又覺得咦可能會有一班嘅玩家對於呢一啲嘢會追求嘅，咁所以佢諗住咁樣出之餘，我覺得佢對於香港嘅一啲 情懷 係、啦，事同埋物咧係好有情懷，好有感情，所以先至做一件咁樣樣嘅事咯， 都係一種傳承啊！唔知佢哋會唔會有機會出咧，即係一啲哇啦哇啦，即係問細路仔哇啦哇啦係咩嚟咁，就要睇一睇先知啦。其实今年圣诞节咧，即系对于一个比较多愁善感嚟，对于嘅我嚟讲咧，系、又开心又唔开心嘅。 系 就因为之前譬如樱桃子咁，佢就因为乳癌离世啦。咁、其实富士台咧就本身佢哋都系话，我哋动画方面咧系继续会做落去嘅、就系因为我哋会想将小丸子嘅一啲即系精神啊，一啲开心嘅回忆啦，总之继续系。我畫到就繼續畫落去，咁但係喺漫畫方面呢，其實本身喺即係87年嘅時候就已經喺集英社嘅一個雜誌，即係一個旗下嘅雜誌嗰度就出呢個小丸子連載啦。咁、由87年到而家呢，其實到後期都好斷斷續續嘅，佢出咗16期，咁但係有啲期數係淨斷咗，係差唔多9年10年呢，佢先再出第16期咁樣啦。咁都以為好似咁櫻桃子都離開咗啦，咁應該就未必會再續落去，或者因為冇人會畫新嘅嘢㗎啦嘛。咁集英社就即係日前都宣布咗，就係話佢哋決定要結束囉、就將呢一個嘅小丸子嘅漫畫就係結束。咁結束嘅日子呢就係25號，因為25號呢佢會推出最新一期，即係第17期嘅櫻桃小丸子啦。 係咁啊，喂，呢個好似係歷史時刻咁喎、 真係啊，諗喺平成即係結束之前啦，即係你明年4月就即係平成結束㗎啦，一個年代嘅终结嘅时候，即系小丸子亦都 跟随住一齐终结咯。 跟随住系终结咯，所以其实都系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系极唔开心。 对，但系嘅，的确你如果你啊讲到即系离别啊，即系停止啊，往往有多时候都系会俾一种好伤感嘅感觉。但系我又咁样睇、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从一啲可能系动漫画作品咧， 系 即系我觉得如果喺一个适当嘅时候终结，系一件值得开心同埋高兴嘅事情。 你讲紧富坚啊？ 有啦， 好衰啊！ 不攞又提佢，我冇谂过讲富坚啊。首先我都话，唔系，但系因为嗱，的确头先阿聪都有讲到啦。首先阿樱桃子小姐真系都已经离开咗啦。就算佢即系仲喺度都好，其实樱桃小丸子呢一部嘅作品都断断续续咁样样，即系我谂大家。你话系咪要经常好紧密咁样见到佢呢？又未必，但系又只不过系唔舍得，即系同佢讲再见，所以又唔系好即系愿意佢即系完完全全咁样停咗。咁所以偶然你见到就哦，咁有嘢 update 嘅，有嘢更新咪做咯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即系樱桃子小姐佢离开咗嘅话、其实都系时候可能俾小丸子嘅漫画佢又唔系即系动画停噶嘛，因为 系啊，个动画会继续有， 佢动画会继续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漫画嗰方面，即系姑且停落嚟，都其实未尝唔系一件好事。畢竟即係有多時候你完嘅唔完咗，咁、你又點會有其他一啲好嘅開始呢？係咪？ 係，不過今次就話漫畫佢會做完結篇啦，咁當然櫻桃子都冇一啲嘅新作係即係未登過嘅，咁所以其實佢係會登返一啲之前嘅一啲劇場版啊嘅一啲章節啦、就擺返第17期嗰度就做個完美嘅一個總結啦。其實佢封面都幾靚㗎，因為已經係直情登咗出嚟啦。佢個封面呢就係、小丸子佢抱住隻貓咁樣啦，就喺櫻花樹下有少少嘅飘雪，后边系一个富士山咁样啦。 喺你嘅形容之下，唔知点解都系多咗一份凄怨嘅味道。 我已经笑住去讲开心讲，因为其实咧，我哋 即係喺今日嘅節目都講好多關於傳承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俾小朋友知道其實以前嘅玩玩具係點嘅。因為其實小丸子呢一部嘅漫畫同動畫呢，佢亦都係令咗一啲小朋友啊係識得好多嘅一啲譬如老牌啲嘅歌手。哦、即係譬如你喺櫻桃小丸子入面，咁小丸子佢好鍾意山口百惠嘅。咁即係直情係有啲章節呢係小丸子同小玉啊，佢哋係專登去即係去睇山口百惠嘅演唱會啊，又或者係我睇過一集呢，我間中都會重溫返㗎，就係講啦小丸子佢好想去剪頭髮，咁以前細個我都會㗎啦，譬如如果係貪靚嘅女仔剪頭髮，就會攞住我想剪呢個明星個頭咁樣啦，咁就掛剪山口百惠，點知嗰個髮型師呢就即係就睇錯咗，就總之剪咗隔離嗰啲其他人嗰啲啦，跟住就剪到佢好唔開心咁樣啦，即係或者譬如小丸子嘅家姐啦，咁佢本身都會好鍾意西城秀樹啦，即係其實呢啲回憶，因為真係如果係嗰即係譬如而家新啲嘅一啲嘅小朋友啊，即係佢哋睇小丸子咧，佢哋未必會本身知道山口百惠或者係七情秀樹噶嘛，即係係憑住呢一啲嘅時候，佢哋會可以知多少少， 或者會可能因為即係挑起佢哋好奇心去即係留意翻咯，因為畢竟都會想知道啊，究竟即係可能佢嘅爸爸媽媽嗰一代 係中意啲咩咧？ 中意啲咩啊？佢哋嗰陣時候嗰個嘅喜惡啊， 因為呢啲 風格啊， 係因為呢啲嘅即係類似 crossover 其實係好重要，即係都諗多少少。譬如我哋以前，譬如我哋要做 music show 啦，做音樂節目嘅時候咧，有啲歌咧系一啲新嘅近代啲歌手唱，我哋先会知道，即系翻唱我意思，我哋先会知道，原来呢首歌系以前有个好旧嘅版本，即系我最记得系即系以前喺度做，譬如我播陈迪康版本嘅《伤心的小鹦鹉》咁样啦，咁有个比较新啲嘅 operator 就喺度倾，吓唔系龙咁威，唔系郑中基咩？咁系咁都系好，因为好九十后嘅 operator。咁但系呢啲传承系开心，因为佢都会后屘揾翻啲旧歌。哦，原来旧歌都一样咁正啊！即系回忆都系总是美好的。 咁啊，今晚嘅节目咧，我哋又讲到呢一度啦吓。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